我国北边地区有11900多套新建住宅，仅在2个月的时间里拔地而起。北部灾区人民住进新居仪式19号和20号分别在各地举行。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金济南同志、崔泰福同志、李秀勇同志、金平海同志、李万健同志、吴秀勇同志、郭范基同志、金英哲同志以及有关部门干部、灾区人民、参加建设的军队和社会的干部、人民军军人、突击队员参加了仪式。继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魏入柱致辞表示祝贺后，向灾区居民颁发了住房使用证书，接着一些人做了发言。发言者表示决心要把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莫大恩德铭刻在心，在贯彻执行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全民总攻击战中，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和功勋，为世界上最优越的人民的国家社会主义祖国增光添彩。会宁市、茂山郡、延社郡、稳城郡、庆元郡、庆兴郡等各地的新大街和新住宅区进行了乔迁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访问了迁入新居的家庭，当地居民无偿得到粮食、柴火等生活条件齐全的一套套新住房，都沉浸在极大的感激之中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跟居民分享喜悦，赠送了他们一些生活用品作为纪念。